或者等于一件衫。啊，这个杏荫呢等于网的光，同埋或者是这个心领。啊，这件衫呢揸住个领呢成件衫都得起了。这个网呢虽然是很多很多网，但是提起个光呢成个网都得起了。即是说这个生灭的杏荫呢是为十二众生的光和网。啊，现在杏荫尽了呢，这个深沉微细的细根性呢这个动向就破裂了。哦，破裂了之后呢这个同分生机，即是说十二类众生以这个杏荫为生机，这个生机破裂了之后呢，这个沉世功扭宝特伽罗，这个宝特伽罗就是众生，众生的生命即是破了这个超出这个众生座嘛，超出这个众生座之后呢，臭业心物感应现接，咁冇咗众生呢，这个臭业心物呢就冇得同佢交涉啦。这个臭业系咩意思呢？系指呢个三界有漏嘅善恶不动种种嘅业。这些业呢是由这个杏荫去作业，引边个去投胎啊？引这个色荫去投胎。所谓去后来先作子翁，就是指这个大白阿赖耶识。因为这个杏荫啊，作这个有漏业或者恶业或者不动业，就牵这个色心呢是例这个世根上去投胎，所以叫做囚业。这一种境界呢是很微细的，啊，很幽隐，不是很明显的，那就是叫做心物色音，即是等于我们这个身体，啊，这个身体你看见我们皮肤啦骨肉啊很显浅你看得到，但是我们的脉搏你看不看得到啊？看不到，这个就是脉搏，这个色音阿赖耶识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脉搏。哦，那也可以说呢，这个色音呢这个心物呢是众生的生命，啊，众生之所以投胎，啊，出生都是由这个色心去指宰，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识呢是众生的脉搏。哦，咁而家咧呢一个臭叶嘅脉搏，即系呢个色音咧，因为杏音作叶啊，就由善叶或者恶叶就牵引呢个色心去投胎。而家杏音已经唔作叶啦，咁呢一个臭物嘅呢个臭叶嘅心物呢个色音咧，已经冇得感应啦。哦，所谓呢个叶咧，杏音作叶就减呢个果。所以色音呢就接受这个感应去受报。哦，那这个讲到这里呢，我顺便答个问题了，就有人问我哪个指宰因指管因果啊，你们说呢哪个指管因果啊？自己。那现在就是这个指管因果了，自己作这个行音作这个善业或者恶业，就开始这个色音去受这个好苦报或者乐报，一切都是自作自受，是没有人指管你的。哦，法呢只是告诉你这种道理，由你自己指宰自己，你喜欢落地狱，即是等于你说你想去坐监，你就去偷东西，去杀人咯。啊，你想说做个好人，做个慈善富翁，你就去布施咯，去帮助人咯，是你自己去做，没有人策动你的，没有人指管你驱使你去做的。哦，这个因果就是说由这个杏荫自己这个心，心心杏荫就是我们的心念嘛，由我们的心念心心念念向善方面发展，我们呢就得到好的结果，如果向坏方面发展呢，就这个色音呢就去受这个苦的果报了。哦，

成为一个魔